是爱，让我们变成陌生人，却变不了更高尚的灵魂。不要问我，只要抱住我，不要爱我，做我的情人，把手借是谁的情人，谁的梦梦梦。就算我全身湿透透，我也不再被谁牵着鼻子走。如果我还握住拳头，可能我怕我的梦飞走。而爱并不如你想的自卑，也没多自卑。谁爱越深，越容易被牺牲。不要问我，只要抱住我。微笑的英雄。